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联合国安理会把我国正常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视作问题一事，9月7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美国及其追随势力9月6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再次发表公报，重谈老调，指责了我国增强自卫和遏制力的措施。我们认为这是侵犯我国尊严和生存权、主权和自卫权的不能容忍的行为，并对此表示全面的反对。我国军队的这次弹道火箭发射训练和往常一样进行得很成功，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国际水域的安全就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产生。联合国安理会对于美国向朝鲜半岛投入战略资产等庞大的核战争工具，进行侵略性核战争演习等，进行强盗行为只字不提，反而把我国旨在应对它的正当自卫措施视作问题，这简直是个荒谬绝伦。联合国安理会越偏袒破坏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主犯美国，继续指责我国合法的自卫措施，就越会暴露出其作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毫无用处的不公正实体的面目。我国将继续扩大在以主体朝鲜的第一颗氢弹的雷声拉开庄严序幕的历史性今年接连发生的增强核武力的奇迹般的成果。